好啦，咁啊奥斯卡嘅结果呢就今次就呢、這个喂即其实呢好突破嘅，因为呢其实从来呢如果除非我记错啊，从来系未试过呢有科幻片攞到呢个最佳，即系系咪嘅最佳电影啊？ 最佳电影，你话攞奖就都有。 我攞奖嗰啲技术奖咯，全部都系咁嘅音乐啊、音响啊。 蝙蝠侠有冇攞过最佳男主角啊？啊， 唔系，总之 best picture 一定冇，最佳电影一定 冇。系、哦、啦，最佳电影 就系啦，因为最佳电影先系其实成个奖里边即系最紧要嘅。 因为咩都好先攞到最佳电影噶。 喂，咁又唔一定嘅，你可以乜都攞唔到，但系俾佢嘅。 咁奇怪， 上次好似冇㗎，係咪？月亮喜歡男係咪？ 好似有個男配角。 哦，男配角，咁我話知佢啦，嗰啲唔係緊要㗎嘛。即係你話，哇，梗係其他嘢攞曬先有得攞。 佢哋話通常最佳導演同埋呢個最佳電影係一齊攞㗎嘛。 唔一定嘅， 好多 即係通常係囉。 未必一定 啊，未當然未必 一定嘅，即係冇必然性啦。總之係 OK， 係 總之 唔一定。 咁但係 Best Picture 咧，一據我所記得，因為從來冇俾過科幻片，真係係，即係其實對科幻片從來都係有歧視嘅嚇，呢樣嘢嚇，即係嘅。咁我就覺得今次咧係已經將個遊戲規則咧可以講係改變咗嘅。咁所以話我自己翻嚟覺得咧，即係唔係話點，即係點解有人鬧啊？即係話呢套戲攞，我呢套戲攞，我都唔係啊，實至名歸啊！ 解科幻片係唔可以， 即 係 當然佢同時競爭其他戲都係好戲嚟嘅，都係好戲嚟嘅，當然嚇。 系， 咁但系 我都有睇，都系好睇嘅。 都系好睇，咁你上得去投得嗰即系嗰扎，系不过即系 get out 我就唔知啦，系不过都好多人话好嘅，即系嗰套啊，嗰套咩叫咩话？ 访客嘅， 访客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嗰套我就唔我技术上我都唔觉得咩好啊，不过佢又俾个最佳剧本佢啦，咁但系如果嗰个剧本都攞到最佳剧本嘅话，咁我觉得黑镜啊应该系攞啦，系嘛？不可惜黑鏡就只不過係電視劇， 係咯，佢唔係戲。 咁但係我覺得佢電視劇嗰個劇本寫得好過佢呢個啦，都 係。 即係有咩咁好咧？我就真係睇唔到。不過好彩佢攞唔到啦。O K。 好。 但如果呢套攞到先至係左交，即係又一次左交啊嘛！即係我意思攞 Best Picture 啊。咁而家就係呢套攞先至唔左交喎，因為呢套其實所謂左交唔係話即係你講。即係講歧視啊，左交，即係你假講嘅係左交嘛，即係你咪又係攞啲黑人攞高舉曬黑人係咪？但其實你有冇講到歧視其他人呢或者其他嘢啊？即歧視唔係就係種族㗎嘛，好多嘢㗎嘛。咁反而呢一套模型水，佢其實都包羅曬，即係有呢個傷殘人士啦，即係啞女啦，有基佬啦，即有唔即基佬，即係唔一定係基嘅，即可能係唔同嘅性取向嘅人啦。 性取向嘅人啦、 啊。咁當然個黑人都係黑人啦，個黑人女人都係黑人啦，即都有啊。咁再加埋隻魚人，直情係超越曬所有嘢啦，即係一種即你都唔知點樣去分啊，即總係一種魚，即其實佢都係代表緊一種魚你唔同嘅，同你係唔同嘅。 另一種嘢低，你當係低級過你嘅咁。 係啦，唔係即其實佢明明係高級過你，你當佢低級過你 啊嘛， 係啊，佢神嚟噶嘛，其實但係佢哋成當係啲好似野獸都不如咁。咁你成件事佢係好抽象咁去喺度鞭撻緊，即係歧視，即係各類嘅歧視。咁啊，唔係左交啊。 嗯嗯嗯， 呢個左交我完全唔明，係啊，只不過佢今次呢堆嘢當然都符合到嗰班左交評判口味咁解啫，但佢套戲冇左交啊，邊有左交啫？ 表現手法亦都唔 係啊，唔係啊，係啊，咁你話人獸交咁啊咁冇計啦，咁樣咁講你咁 Star Trek 啊，個黑隊長條女都係綠色，都外星人咁嘅，咁呢個真蒙面超人都最尾都同條女搞嘅嘢，又生咗隻怪嘢咁， 知唔知啊？其實套戲話俾你聽，其實唔係人獸交喎，個女主角都係人魚嚟嘅。 冇錯啦，佢最緊話俾你聽，其實 都係獸嚟嘅喎。 佢都係獸，係啦，即係如果你叫佢做獸啊，因為其實佢都係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唔係人同獸，其實唔係咁嘅分啊，佢就係想講俾你聽。 係咯，唔係單憑外表嘅喎。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點分？ 你講得出人獸交呢三個字嘅人，有冇睇到套戲嘅最尾？ 咁佢有嘅， 咁講 佢有嘅。 阿陶傑咧係冇睇曬套戲嘅阿陶傑佢話佢中途走咗路㗎 哦 佢冇睇到尾㗎。 咁冇睇過套戲點解要批評人哋呀 唔係咁佢 冇睇曬啦。 咁佢隔離嗰個都係咁講。咁但係隔離嗰個平時都睇好多動漫嘅我唔知點解啦 ,ok? 即係其實 套戲話俾你聽。 首先就以一個 唔中意特攝片嘅人去講特攝片就冇意思嘅，因為特攝片入面一開始都已經係人獸㗎啦。如果你咁樣講，咁你七星俠都唔係人類嚟嘅，咁你做乜同阿安妮隊員又好似有啲嘢咁樣咁？ 有路咁樣兩 係啊係啊，做咩啫？係啊， 嗰套 超人都 狼的孩子我做埋出嚟啦。 咁蒙面超人都唔幫人類啦，咁你初初佢都係改造人就算啦，咁至於後屘 Black 唔係啦啩 ，Black 係基因啊變異嘅啊蝗蟲人啊嘛，咁蝗蟲人又同啲女咁仲唔係人手係咪？唔止喎，佢應該攞獎喎，因為佢激搞埋機㗎嘛，同阿影月， 唉，佢兩個就機到爆， 機到爆啦，係咪啊？成日肉搏攬埋一嚿咁，好似阿 Billy 啊，啱啱過身個 Billy 啊。日本嗰、那個，日本嗰、那個係，唔好唔好讓我哋講講邊個，係日本嗰個 Billy 係，即係嗰個出曬 HFC 嗰、那個。 有 Fig 㗎，嗰、 那 個應該係出個 Figma 嗰個係。 哦、，sorry，Figma 係係唔係？ 係啊 ，Figma 出個賣轉子啊，大佬嗰個公仔。 係依家炒啊！ 犀利啊！嗰個犀利， 勁啊！嗰個勁。 係。嗰啲啊，咁其實你特攝裏面好多時都會講一種跨種族嘅關係，科幻片都好多㗎。係 係 啊， 你睇《Star Trek》其實全部都 係啦。《Star Trek》基本上就係、是、直情佢就係要話打破呢個種，即係呢個唔同嘅星球㗎啦。咁佢哋好多時都 mix 埋嘅啲人，係好多啲人同埋外星人嘅混種。咁佢當然佢有講話佢哋做嗰啲科技而令到佢哋混到種嘅，即係呢個佢有嘗試去解釋，因為其實唔同種應該混唔到㗎嘛。 咦唔係喎，咁龍珠咯，龍珠嗰啲外星人嚟 嘅，係啊，人造人同人都得，係咯，仲有 咁佢冇同阿菲利嗰款啊嘛，即係佢都係人樣嘅，咁基本上嗰啲，咁但係阿 Star Trek 嗰啲唔係嘅，即係怪啲嘅，真係，即係你同勁漢人咁已經怪啲啦，係咪？ 係。 系咯， 暫時未試過同只墨魚咁，即係佢都有人形嘅，咁但係佢都唔係人類嚟嘅喎，咁算唔算咧？算唔算咧？咁定係因為佢哋有人間體，無端端人哋有人間體咁又唔算咧？咁即係有即係今次龐形水又消失啦，因為佢冇人間體係嘛？係 咯，佢冇變身咁樣又係 冇變身， 都係人形 咯。但係其實聽講啊，七星俠都係幻化啫嘛。 佢变翻做人啫嘛， 其实佢咪变我都唔敢讲，系咪？其实佢催眠嗰啲人都系见到佢系阿朱星灯 可能系都唔定， 因为佢成日话点解唔肯去医咧，就系话佢一照又会照得出佢系七星侠噶嘛，咁点解咧？点解会咁嘅？即系佢唔系成个变咗嘅，系佢有咁讲噶，最屘就佢话唔可以照，一照就会知道佢系七星侠。咁但系后屘佢自己亲口同阿安妮讲话佢系七星侠噶，但系 咁样 唔知点解嘅。唔係嗰個經典場面啊嘛，突然間後面噔噔咁，跟住後面變咗發光咁嗰段咧，好文藝啊嘛。咁佢話佢就係七星俠啊嘛，係咯，嚟自 M 七十八星雲咁樣，咁講一大堆嗰啲嘢噶嘛。 即觀察員咁樣。 咁佢冇講咁詳細， 冇 話俾我知 嘅。 冇 講到自己咁低職位，即係冇講到觀察員咁渣。 冇咁跟住佢又話佢一定要翻去噶啦，咁樣跟住咪變身咁咪最後一戰咁啊嘛，係咯。系啦，咁嗰啲系咪人兽交咧？ 系咯，系啦，好多噶喎，其实呢啲 系咯，系咯，头先纷纷话咁 E.T. 都算唔算咧？ 系咯 ，E.T. 算唔算咧？ 系咯，E.T. 会唔会几廿年后啊 ？Drew Barrymore 又 Me Too 啊 ？E.T. 话细个就去原来搵只手指搞过去 咧。而家拍到 E.T. 二啦 ，Drew Barrymore 而家咁大个啦，讲翻出嚟会唔会讲翻呢件事咧 ？Me Too 咗佢系嘛？原来当年已经 咁样。 E.T. Me Too 咁样。E.T. Me Too， 今次唔係封好嘛 ？Me Too 啊， 跟住前面會唔會又係咁？ 跟住前面加個井啊，漏咗啊，係咯。 大家都記得 E.T. 隻手指會發光，幾勁啊！ 唔係有幾長 啊？係咪先？ 係。同埋識轉彎嘅一定係啦。 係咯，哇！ 係要出翻個玩具啊！ 哦，咁啊有啊，咁啊忘形水都有人出咗啊，係咯。 係啊。 係啊，都有個玩具啊。 出咗個女性恩物係啦。 系啊， 即系上只修尼跌咗个咧，系会震嘅，某种一种按摩器咁上下嘢啊， 仲卖钻石添， 系咪啊？系卖钻石啊？ 系啊，即刻卖钻石。 会唔会实质个用途系要嚟医呢个脱发噶？其实 个用途用错咗啊！ 誤會咗，其實嗰個藥係震個頭刺激血液循環嘅。 啊， 係。但係睇無形水又佢係其實係剝啦，剝 係 話 生頭髮嘅，生頭髮都得。係， 大家誤會咗，唔係以為咁用嘅，以為按摩頭皮。 買 個 錯咗。 你買錯咗，原來都係擺頭嘅，原來係嘛？應該係咁。係。係啦，震下個頭咁啊，血液循環咪可能即係生發咯，係咪？會唔會係？ 多唔少都有啲嘅。 係啦，再配合埋佢嗰隻生髮水係嘛？就叫忘形水啦，系啦， 系。 系 啦，就叫忘形水， 系。系啦 ，OK 啊。 The shape of hair 系咯，之类啦，系嘛。咁呢套嘢，我啊觉得喂好实至名归喎，都俾人闹爆咁。 系啊。 真系，喂咩事咧？咁样，即系我觉得唔系月亮喜欢男啊，呢套绝对。 绝对。 系咪真系歧视科幻片？歧视得咁犀利咧？ 咁我都觉得系咯，我真系觉得系。 嗯。 即係科幻片，即係應該冇資格攞呢啲嘢嘛，係咪？ 咁我哋香港就勁過荷里活好多啦，我哋十年科幻片都攞咗啦。 哦，咁十年都因為有政治嘅因素啫，即係有個政治暗示嗰個因素啦。 起碼都係科幻片啦，係咪 先？都係 同埋大家覺得十年 唔係。我話係啫，係好多人都話唔係嘅，話我黐線嘅，係話我 都 唔係 科幻片。 我點知啫？咩戲都唔係科幻片㗎啦，調翻轉佢哋。我就咩戲都係科幻片啊嘛。 系， 系咪？ 系， 系咯。佢哋话咩戏都唔系科幻片噶嘛，系咯。 系啊，一攞奖就话唔系啦。 我唔清楚啦，系咯，咪人兽啊。人兽交啊，系啊，唔好俾细路仔睇啊嘛，又咩翻到屋企惊佢同只狗啊。 啊，系啊，系啊，系 啊。我唔知会唔会咧，系咯，有冇可能咧？系咯。咁如果系咁讲，咁平时睇嗰啲细路仔卡通，我都惊佢同只狗啊。 哦，系啊， 好多啲人狗情未了啊，人猫情未了啊，喵星人啊，咁嗰啲会唔会都系人兽咧？ 系咯，人狗情未了。 唔系咁啊，大块田嗰套仲唔人兽？ 系啊， 系嘛？嗰个电视剧嚟噶，喺夜晚喺无线夜晚黄金时间播放。 黄金时段做，咁咪仲教坏细佬？有冇人投诉佢？ 我又唔知喎，咁嗰套唔人兽咩？大块田其实系只猫嚟噶嘛？ 系啊。 都好恐怖下 咯，好恐怖啊！咁人鬼咧，咁咪就仲得人惊咧，话善女幽魂啊，一众嗰啲， 系啊， 系咯， 系咯，咁都算啦，喂，精啊，狐妖噶嘛， 嗰啲成人兽啦，系咯，嗱有啊有讲啦，白蛇传都系啊嘛，咁白蛇传系啊，咁系噶，如果你咁讲系噶，系咯，咁一早就西游记系嘛，孙悟空又同阿 白骨精 吓。白骨精啊，咁样就定精排骨啊之类嗰啲搞埋一嚿咁样系咪？ 又蜘蛛精，又蚌精，咁多精， 系咯？系咯，系咯， 日下先知咯， 全部都系精，系咯，系嘛？ 日下先知直头唔系灯芯嚟添啊，直头系 暖物添嗰个地区，暖物 系咯，系灯芯嚟嘅啫，佢系 啊，两条两条暖埋嘅。系啦， 唉，两条料卷埋一齐， 系啦，佢仲要将掹开，卷两条咁样，个变态啊，系咯，即系一对丝袜嚟噶嘛，你又将佢分开，咁啊两条女咁样，再变咗两姊妹丝袜姊妹花咁系嘛，系咪变态？ 孙悟空真系爽啊，唉， 孙悟空先变态，不过佢自己都系兽嚟嘅，所以算啦，系咯， 孙悟空系识玩啊， 即 系 西游记啊，成人兽人兽物乜嘢 啊，变态 啊！暖晒所有嘢，系啦， 咩都暖啊，唉， 系啦 ，BL 又齐晒，系啦， 四师徒， 闹下呢啲 四师徒唔止啊，仲只马，你唔记得啦？ 只马， 嗰只马啊，大佬， 只马本身有龙， 系啊，马嘅象征系咩？吓，好大碌噶嘛，唔系喎，呢个真噶，佢哋话从呢个啊性暗示，话西游记充满性暗示啊嘛，孙悟空用咩武器系支棍啊嘛，仲可以随意伸长同埋变大嘅，大家谂下系咩嚟啊？系啦，咁跟住就算佢另外嗰两个，虽然佢唔系棍，但系佢都系棍状噶嘛，系啦，咁但系虽然咁啊咁讲，咁啊唐僧都唔知点解都明明冇，但系都动翻支噶喎，有时你见有啲版本咧都。都有一支咧， 佢嗰支嘢上面仲开花咁嘅样添啊， 仲有啲环喺上面添， 系 都环喺上面，系啦系啦系啦。 佢哋平时喺个古庙度休息，佢唔知玩乜嘅，佢哋四个 系唔知啊，系啊，咁你咁谂冇得讲啊，系咪啊？ 系，即系你要独家之罪，你点你都困到落去啦，其实系，即系你要唔中意嘅。你摆乜嘢理由俾佢？ 哇！咁太空西游记，阿唐僧变咗罗拉公主嗰个都系啊，都系罗拉噶嘛， 系咯，咁佢又去做乜嘅咧？平时喺太空船，三个麻甩佬啊，虽然系改造人，啊， 嗯， 系啦，咁啊改造人，知包唔包有冇下边嘅唔知啊，系，咁到底同阿罗拉公主又搞咩嘅咧？系咯， 系咯，日本反正系阿宫泽理惠做唐僧噶嘛，嗰阵时， 哦，但系佢话佢系男人嚟嘅。 吓、 啊！哦，佢话啫。 佢话，但罗拉公主真系女嚟噶嘛？ 系咯，公主冇理由男人啦、 啊。系啦，唔知啊，好难讲嘅咁又系咯。咁呢啲又要适应翻嗰啲机嗰啲咧，咁可能公主其实系男人嚟嘅，系咯。 哦。 都得，系啦，冇你中意啦，而家咩世界啫，系咪咁？咁 好公平嘅呢啲 系。冇错，男人唔系，真系喎，我睇咗一个话咩第一个呢个咩 transgender 佢哋咪叫做吓，即系。即系咩咧？唔系传就咩？唔系变性，唔系佢叫咩 ？agenda， 即系总之佢系嗰啲叫系唔系跨性别啊？应该系啊跨性别，系一个跨性别嘅童话故事啊。 系、 哦。唔知你有冇睇过咧？咁佢就话从前有个小王子，咁啊就为咗话咩好烦恼啊，因为佢第时要继承个国家。嗯 哦 咁跟住就個仙女定唔知咩啦，即係總有呢啲角色嘅。咁啊將佢變咗做女仔啊。 嚇？ 唔係，得佢首先就離家出走咗嘅，就唔想翻去。咁跟住就將佢就即見佢咁慘，就將佢變咗做女仔。跟住佢就用咗女仔嘅身份，唔係喎，佢好鍾意喎。因為佢個腦諗法係好女仔，唔係佢細路嚟㗎嘛。 哦， 好細個嘅，咁結果就翻去用公主嘅身份繼續啊，咁啊好開心嘅，唔知乜嗰啲父王又唔覺得有冇搞錯，明明生個仔都變咗女咁，佢又冇嘅喎，又好 welcome 佢翻嚟，咁繼續用公主嘅身份， 係啊，變咗個女都仲係佢個仔，即係呢個應該唔係佢個仔，咁都影， 變咗公主。咁佢又讲咗， 即系 父王地又好，咁想搵翻佢噶嘛？佢唔系话佢走咗有佢噶嘛？咁佢哋总之拗翻嚟好开心啊！咁跟住咪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咯。系啊，咁佢呢啲就系讲翻俾嗰啲即系嗰啲咧未搵到自己性别嘅细路仔听咁样嘅。咁佢哋一成个讲法就系 话， 佢一成有个讲法啊，就系啲细路仔其实佢唔一定系即系要认同佢而家个性别嘅。 系， 佢仲甚至乎鼓励佢变性，你有冇听过呢啲啊？ 哦，有， 鼓励变性啊？ 鼓励系，即系如果佢发觉自己原来唔系好中意啲男仔嘢，即系可能 第二个中意佢觉得自己嗰个性别系即系同佢想嗰个性别唔同， 系啦，冇错啦。 哦， 咁就去变啦， 即系会鼓励佢，不如去变性嘅，系啦。系啦，咁样嘅，系啦，咁调转都有嘅，即系可能女仔，但系哇，好男仔头嘅，即系翠如 B B 嗰啲咁咧，系啦， 系， 咁啊应该一早变性啊呢啲，系啦， 系， 但系其实唔系噶嘛，咁你事实上系有啲好男仔头嘅女仔，咁冇问题，咁啊咩，唔系代表佢有性别认同问题啊，其实冇关系嘅，咁但系 anyway 啦，你中意 啫，有时系咯， 系啊， 性格男仔头咪男仔头咯，但系个性取向可能系中意翻。系女仔 啲男，唔知啊，系啊，唔知佢啊， 性格挂钩噶嘛。 咁你好中意衫咁，就会唔会其实佢好中意即系设计得唔得啫？咁唔代表佢系咩啊，大佬？ 中意靓衫啫，男 人 嚟女装。 唔系咁男人有冇画家冇？有冇时装设计师？咁有噶嘛？咁做咩问题？系啊，当然，有好多唔知点解真系 cam cam 地嘅，咁但系唔一定嘅。 但 冇关嘅，都有啲好 man 嘅 ，OK， 即 系 冇关系嘅呢样嘢。 唔系咁 cam 都唔一定中意女人，即系中意做女人噶，系咪先？ 你睇阿 Billy 再讲啦，阿 Billy 呢个日本嗰个， 大 只 嗰啲就越 gay 啦， 系啦，啲尖嗰啲嘛 ，lock 嗰个咩 lock 卡冲凉房，一单眼故事系嘛？系咯， 系咯， 系咯，咁佢唔乸型喎，系咯，点样计咧？点样计咧？又系真系计唔到嘅。系咯，咁中意逆服癖嗰班其实又唔系，佢又唔系喎，嗰班其实佢系话即系会咁样着咗咧，就会好 relax 嘅喎，佢又唔系乸型喎，其实 系咯，咁 唔一定中意系做女人嘅，佢中意咁着嘅， 跟住好复杂嘅呢一件事，系啊，即系有时系一种幻想或者咩咁解嘅啫，系咯， 冇错， 系咩 anyway 啦，咁总之啊好多呢啲嘢嘅，系咯，咁啊，睇下啲荷里活啊，时啲拍下呢啲出嚟，系咯。 系咯，几多题材？ 即系头先我都提议啦，应该阿 Rock 同呢个道者罗拉系同一个人嚟嘅。 咁一淋到咩冻水就会变女啊嘛，系嘛？ 连埋二分一。 系咯，跟住淋翻滚水又变翻 rock 咁，佢咪好睇咯？ 系。都好睇啊！ 唔系你嗱，你睇完啦，你有冇睇到我睇都觉得佢哋有几分似呢个感觉咧？ 我又冇粒咁。 都冇呢个感觉，打嗰阵我样我讲吓。 都冇、 啊，都冇啊！真系想象唔到啊！ 咪因为佢太娇滴滴噶嘛， 唔系我讲个样啊，个样个轮廓啊， 咁样 冇， 即系佢冇梗系谂佢系大只佬咁样啦。咁你要谂下 rock， 咁如果真系跌咗落去，佢变咗女，佢会点样嘅咧？你咁谂啊嘛。 我都， 即係佢梗係會縮翻細㗎啦，係咪先？ 暫 時 未 你冇你諗唔到，係你諗唔到。你下次攞兩幅相 俾我。等我再 研究下先。唔係，因為我話即係阿雲迪素子啊，海洋公園邊個啊？個叫咩？鄭智文，好多人都唔覺㗎，你自己睇真啲啊。 呢個我覺。 我意思係嗰個樣底啊，我唔知大家明唔明咩叫樣底啊？ 即係好似嗰次我同你講，你咁樣講，然之後我話阿燦好似劉德華一樣啊 嘛。嗱，你一定唔認同嘅一般人係嘛？ 係啊，你一定唔會認同阿燦會。 搞錯啊！一個咁樣衰咁，但係其實你睇真啲，佢又有啲。 我覺得個樣底係有。 佢有啲鬼共通㗎，真係。 係。 嗯。喺海鵬都似張國榮㗎。 咁樣。 都似黃兆明㗎。 係啊。唉，有啲位 好似罗文噶， 系咯，唔系最少一定似阿叻似刘德华，肯定离谱过佢哋先咯，系咯。 系啊，一定唔似啊， 一定唔似啫，系咯。即系佢哋系有啲位似嘅，不过唔系话即系佢有时系嗰啲好啲比例上唔同咗啊吓。 吓，你偏差少少你就觉得 其实争少少噶，系。咁但系你咪有时你睇下啲人啲兄弟姊妹都系噶，你虽然觉得喂佢都完全唔同样，但系佢咪真系完全唔同样咧？其实唔系嘅。佢一定係有啲位咧，其實係有啲共通嘅。咁你揾下有時咧，即係呢啲共通就唔係嗰啲即係好大嘅嘢，即係例如髮型啊，你明唔明？ 嗯， 即係好多人認人認個髮型喎，你知唔知啊？ 唉， 都好神奇。你飛咗髮，佢唔認得你喎，即係咁樣嘅喎。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你認所謂樣底咧，就係嗰個樣底咯。我唔知點解釋俾大家，大家唔明我解釋唔到嘅嚇。即係個樣底係換唔到嘅。你點樣化妝點樣整都整唔到㗎。係啊。咁冇所謂化妝前化妝後㗎，如果你識睇。係啊。你話哇點個女完全唔同樣嘅咁樣。即係唔係嘅，其實你識睇你唔會覺得唔同樣嘅。係。你認啲好表面嘅嘢呀，因為大家都係啊。即係唐眉畫落去嘅。係。嗰啲大眼仔係戴落去嘅，你認呢啲呀。 嗯。 係錯曬呀呢啲。係認錯曬呀呢啲就係。係。唔係認呢啲位嘅其實係。Anyway 啦，系唔讲咁多，呢啲讲远咗，系咁呢个奥斯卡，咁其实就大家觉得点啊？ 我就好开心啦，无形水攞到最佳电影， 系 我开心， 系啊，攞埋最佳导演。 喂，有套科幻电影，仲攞埋系咯，仲攞埋最佳导演，我都戥阿皮好开心啊，我都 系咯，系啊，即系佢自己又说一说似，亦都帮呢个科幻说咗似，系啊，即系咁多年星战乜鬼都攞唔到，系嘛？ 系、哎、两个大奖我都 点啫，系嘛？即系系嘛？你出晒做晒颁奖嘉宾，咁但系有奖我啊？ 系咯，拉晒队上去都冇用。 系啦，连肥 Rose 都震撼啦上嚟，系嘛？大家哇咁样系咯，哇大佬仲要懒有嘢睇咁样嗰下先吓亲你啊嘛，大佬。 你惊啊，大佬。 系咯，但 系 所以都系颁嘉宾啫， 系 咯。 我满意呢个啊，我满意呢两个奖啊。基本上四个大奖我都满意嘅，即系Gary Oldman 攞最佳男主角，同埋广告牌嗰个恶阿妈攞女主角，我 都合理 嘅， 系啊合理啊。 同埋男配角我都中意啊，男配角上次 The Moon 嗰个男主角攞咧，我又系好我觉得好好嘅。 即系你知啊 ，Sam Rockwell 啊嘛。 系啦，佢攞男配角，我觉得一早就应该攞噶啦，佢要有奖攞噶啦，应该。但系而家派翻个。俾翻奧斯卡佢，我覺得都開心。 即係點追風㗎啦，大佬算係。 係啊，我覺得不嬲都好戲㗎佢，但係喺個廣告牌嗰度的，而且確係做得好好，咁亦都實至名歸嘅，我覺得。 咁嚟緊《寒戰太平洋》啊，就算唔關今次唔關導演事，都要噏翻肥佬個名字啦，係嘛？ 係啊， 我諗我大大個字寫。 嗰個好似係監製啊。 唔知佢咩啦，唔知佢咩啦，即我覺得應該好似石心張太郎咁咯，介大隻字體圓住咯，係啦，明明都唔拉架嘅，係啦，對要雞腩大隻字體圓住咁啊，係 啊， 因為個名碌到卡啦嘛，已經 一定碌埋佢啊， 係咯， 哦，佢呢度寫係編劇同監製咯， 嚇嚇，直頭真係有落去個名嘅係， 係啊。 咪即刻喺個 poster 度放大嗰個字啊！遮住遮住阿布亞格個面啊，遮住黑仔個面啊！ 嚇！ 唉， 遮住阿景甜啊，係嘛？ 一定係 point 嚟啊！呢個 point 嚟啊！係 咁樣，好，好，好，咁啊，睇攞獎啊，真係另一件事係咪？咁嗰個忘形水會唔會再乜嘢都未落畫，會唔會話上翻嚟咧？即係。 咁可能都會 喎，今個禮拜啊，係咯， 都可能會多人睇咗㗎， 即總會多咗啦，係咯，第一位又未必，但係即係多人睇翻啦，係咯，係 啦， 嗯，係啦，咁啊唔知北美會唔會有機會係正式上畫啦？因為其實我同大家講啦，北美係未正式上過畫嘅呢套嘢， 啊，從未 嚇， 唔係即係佢有上過畫，但係即係都係喺 即係細上 做下咁，即係啊細上，即係佢係正式上，但係真係細上，係細過 Ex Machina 哦。 哦， 即係直情我連覺得有冇搞錯啊？呢套即係你，我就算唔當咩大片，我當你 B 片你都做下，即係唔係啊？真係唔得㗎，好冇信心㗎。咁我唔知會唔會攞完獎又會再做啊？有冇機會嚇？唔清楚啦。 佢依家香港忘形水咧都上到第七位嘅， 係有不嬲係 啊，但係佢得十六場嘅啫。 是 應該多咗好多人睇啊，正常我 即係可能之前冇睇啲人又走翻去睇啦，係嘛？有少年派嗰啲啦，之前你點講佢都唔會睇啊，咩攞完獎咪又 係啦，即刻話好嘢啦啲人。 好嘢，明明你勸佢喂，其實前半好悶嘅喎，你可能睇後半好睇啲咁樣，跟住佢話你識咩啊咁樣嗰啲咧，好多呢啲人啊，我唔識，我只不過睇第一日就去咗睇啫，我唔識，係你識，你等人攞獎叫佢睇你識，係咯，算啦，咁啊即係啲獎項嘅嘢，的確係要嚟俾啲凡夫俗子去追嘅，係啊，即係我哋要睇，我一早就睇 一早睇曬啦， 係嘛，要讚一早讚㗎啦，即係套戲實在好睇嘅嘢係乜嘢，係嘛？即係冇意義啊！即係啦，即係嗰啲其實都有另外係，即係例如《Ex Machina》咁冇用啊！我哋講完都冇用，連上畫嘅機會都冇。 嗯， 係咯。咁之後大家會唔會因為我哋介紹而揾翻嚟睇？咁我哋忠實嘅聽眾當然好多有揾翻嚟睇啦。咁但係外邊嘅人會唔會？真係唔會咯。 嗯， 係啊， 係啦， 但係好難啊！所以呢、這個係咯，咁啊，唉，咁啊，希望係咯，咁呢套啊攞咗個獎之後就係咯。即係大家即係會睇對科幻片啊，或者對呢啲即係特攝類啊，或者啲咁神神怪怪嘅題材咧，會唔會開始會接受多咗咧？係啦，會唔會咧？即係對一啲唔睇開嘅朋友，我意思嚇，即係睇開朋友，梗係即係已經拍緊手啦，大家睇緊啦，即係意思對本來唔睇嘅朋友，會唔會可以令到佢哋有改觀咧？ 係 啦，會唔會真係咁難接受咧？係啦，即係成套嘢影完隻咁肉酸嘅嘢，咁即係蒙面超人啦，係咪？係。即係佢哋個腦肉酸喎，你明唔明啊？蒙面超人，係咪同樣感受啊？同睇呢隻嘢，即係半場走啊，唔出奇啊！係因為陶傑話鹹蛋超人啊，即係佢冇講蒙面超人啦，我唔知有冇睇過。佢話鹹蛋超人係日本第一惡族啊嘛， 嗯， 但係佢好中意日本㗎喎。 哦，係啊， 嗯， 好中意日本，但係咧佢唔中意鹹蛋超人嘅，咁唔奇，咁香港有調翻轉有幾多人唔中意日本啦？除咗啲好 young 嗰啲，佢哋即係追韓星出世，韓星嗰班，咁你大個啲嗰啲都好多都係中意日本㗎啦，係咪先？ 哦，中意日本嘢，根據 食日本嘢， 根據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咧依家就追韓啫，但係咧如果佢哋去過日本再，即係或者去完日本 未見識過， 係啦係啦，去完之後應該都會中意嘅。 即係太細個啫，未去過。 係啊， 佢未去過。 但係你話去追星咁，可能未必會。咁但係你話去買嘢啊，當平啊， 係 啊係啊係啊，嗰啲佢 都 OK 嘅。 都一定會上癮嘅，係啦。 係啊，咁佢哋唔會唔食壽司啊，係嘛？至少。 即係鬧我哋漢奸嗰班人咧，佢哋買日本嘢同去日本同埋食日本嘢多過我哋噶嘛？ 係。 係咪？即係同你香港嗰啲。 即係一味話香港好嗰啲，但係自己又去曬外國嗰啲一樣嘅啫，即係把口一件事，做啊另一件事啦，係啦。 喂， 係啊，咁啊希望係啊，係咯，咁啊望形水幫我哋打開少少嗰個文化上嘅一個一頁啊，係即係同埋呢啲咁嘅電影嘅地位上啊，打開咗頁啊，我覺得呢件事。点都系好事， 意义重大啊！ 系啊，系啦、啊，即起码令到大家多啲人会系咯，咪即以前你真系觉得写你啲咩科幻片点啊，都系票房啫，攞唔到奖嘅，入唔到即系入唔到个殿堂嘅，硬系觉得， 嗯， 系嘛？咁而家入到啦，系咪？系咯， 系咯，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希望啊， 好事嚟嘅，嗯， 系啦，系啦，好，咁有冇其他意见？ 哦，咁咪 要讲下啦， 系咯。个抄嗰个问题啊，啲人话佢 哦系，差啲忘记咗，系啦，咁所以闹又唔系就系话吐嘢，即系咩嘅，唔系就系话人臭交嘅， 好多传闻出现啦， 冇错啦，仲越嚟越多，咁啊，等下纷纷数下啦，又话边有边几个作品话佢抄佢咧，即系话黄水抄嘅。 喺黄延水未攞奖之前咧，我都已经睇过咧，有一个1969年、有个叫应该系电视电影嚟嘅。叫做 Let Me Hear Your Whisper 咁樣嘅 ，Whispers， 即係我聽到你嘅窃窃低語咁樣啦，係啦，係啦，咁就我喺我之前咧睇未睇《望望元帥》之前，先知道有人傳話好似呢套嘅喎，咁我喺 YouTube 咧係揾到全套戲睇嘅， 當時仲揾到，而家冇啦。 當時仲揾到，但係而家咧我再揾翻咧就冇咗嗰套，冇咗呢套戲嘅。 系， 甚至连好似连画头都 冇，画头都冇。你而家揾到嘅咧，全部都系嗰啲谈论紧，其实佢有冇抄啊？ 对比 系啦，系啦， 嗰啲啦， 系啦， 系啦。 咁我睇过，咁其实呢个故事就系讲，都系讲一个研究所，佢哋因为捉到一条会讲嘢嘅海豚啊，即系你唔好话讲嘢，即系可以同人沟通嘅海豚啦，你当系。咁就 实在识唔识讲嘢嘅先？ 因为佢平时就冇同嗰啲科学家倾偈啊。正係有一個清潔女工，有清潔女工入去掃地嗰陣時咧，佢就同嗰個清潔女工會溝通嘅。 咁但 係 有冇真 係 出聲講嘢嘅？ 有出聲講嘢嘅， 有嘅，真係有嘅。 你唔好當係人咁清楚啦，即係你當係紙仔，即係一啲可能單字。 哦 ，OK OK， 簡單嘅。 哦，咁都好勁啦，係咯。 即係可以鸚鵡學人。 係，咁都好犀利啦，係咯。 咁佢又同工有溝通，或者建立咗個友誼。佢呢個就冇愛情嘅，都係清潔女工。 系， 咁 有冇请佢食鸡蛋咧？ 冇嘅，冇食鸡蛋呢个情节嘅。咁收尾嗰啲科学家就想唔知解剖佢定运去第二度，咁个女工亦都系救佢，救咗条海豚嘅。其实 点样救咧？佢一个人， 即系谂住，因为条海豚其实好细嘅啫，唔系真系大，即系海洋公园嗰啲，佢养咗喺金鱼缸度。 OK， 唔系杀人鲸咁嘅 ，OK。 系啊， 海豚通常都比较细只啲嘅。 海豚仔 未至於咁細嘅，係海豚仔嚟嘅啫。 哦，咁佢套戲係用真海豚拍㗎，定係揾只膠嘅頂住？ 咁梗係一隻膠船， 膠嘅啫。O K。係 啦，其實都留下嘅，因為佢始終電視電影咯，同埋1999年。 哦，電視電影即係唔係電影嚟嘅？ 唔係電影嚟嘅，應該佢，因為我睇維基，佢應該係電視電影嚟嘅，佢就 T V movie。即係呢一套咧，係我最早話望完水似嘅，就係呢套。 但我見 Wiki 咧，佢話係一個話劇，會唔會佢其實原先都係一個話劇拍咗出嚟啊？ 本身係話劇， 有機會，有機會嘅。 因為其實佢 TV 個 因為 Cube 啊，心方方都係噶嘛。係原本都係嘅。 咁咪呢個，因為淨係得一個景啫嘛。 即係佢係一個話劇，再變成一個電視，又係咁樣短片，跟住先再拍戲嘅，即係其實唔幾似。咁唔奇嘅，最先係話劇，好正常嘅，係唔出奇，唔出奇。 即係好似《我和春天》有個樣。 係咯，有咩出奇啫？唔係。 即係都會改編嘅，其實都會改編下。 有鬼佬好耐啊！呢樣嘢係。 尤其是佢呢個咁簡單嘅。 係啦，都似嘅，你覺得都似嘅，係似係個話劇唔出奇。係。 得個 lab 同埋個 lift 口得。 係。咁佢相似嘅地方就係，總之有個實驗室清潔女工就救咗只海洋生物走啫，係咪？係 啦。 係呢度最似啊！唯一喺呢度啫。 同埋溝通嗰度啦。 系啦，你系啦，同人沟通，但系佢呢度就用声音嚟沟通，望言所以系无声沟通啊嘛。其实呢两样嘢已经唔同啦，其实系。 嗯。哦，咁我见佢影幅相出嚟都揸住个地拖咁样嘅，都有个清洁。 但系嗰个系枕嚟嘅，嗰个。 系啦，即系同我见到呢个德成咧个幅嘢一样噶嘛，系咪先？系咯，咁系咪抄佢咧？又咁我唔敢讲啦，系咪？即系 我都系 大家清洁女工，系咪？咁啊。 丹西城都有個獨垃圾婆嘅，咁都係咯。咁佢都救人嘅，會唔會又覺得又係有關係咧？咁當然呢度你話個情節同埋個 flow 又有啲似唔停，咁其實星戰都講到明係黑澤明嘅嚇咩啊，引曬三惡人啦，咁啊點啊？ 系， 我哋不嬲都讲噶，你条桥啫，佢又唔系即系抄咗好面嘅嘢咁样咁，但系当然佢哋话佢冇抄佢啦 ，OK 吓， 系， 甚至佢话未睇过嘅，系嘛导演话， 有单官司就 系 关 有咪告紧佢咯，咁其实当年呢个 Avatar 咧，好掂嗰阵咧，都有好几个呢啲咁嘅小说啊，阿凡达即系小说都好多话佢抄佢噶， 系， 哦，诶红咗又多呢啲上身， 系大陆好多添啊。 是即是如果咁讲即是类似嘅嘢咁就先讲我啦喵星人算唔算啦都係有隻动物有隻奇怪嘅生物咁样係唔算唔算古天乐不过係同古天乐嘅。 咁 算唔算 ?ET 又 ,ET 仲似啦咁样。 咁好多次。咁好多次。 要救佢又要救佢走嚟走去。 咁蒙面超人啦就先讲过啦真蒙面超人啦亚马逊呢一定要告佢啦呢个风影係咪 系 咁鬼死似，你哋嘢仲唔系亚马逊？ 仲要出埋超绝招啊嘛？你话 系啦，都系大切断，系咯，系咯。你只嘢 S I C 咗我个亚马逊啫，咁系嘛？直情亚马逊嚟噶啦，咁样佢都讲明亚马逊嚟噶，佢都系 系 讲明噶，亚马逊森林 七处都一样， 系啊，都一样，系咯。咁佢睇真相冇变人间睇啫嘛。 咁當然就唔係淨係呢套話似嘅，啲人又舉多咗幾套都話似嘅。 幾套係講埋啦。 另外有一套就係阿 Tom Hanks 嗰套美人魚啦。 哇！嗰套都似啊，死咯！ 用一啲 cut 咗啲場面啊，啲場面一齊對比。 我覺得嗰個致敬啫。 係咯， 又算 係 抄嘅。 佢救咗條美人魚出嚟，就要揼啲鹽落個浴缸度，先至可以養住阿美人魚嘅。咁嗰度，佢哋又話係似阿忘情水，即係救人魚嗰度。跟住阿 Tom Hanks 一齊跳咗落水，阿美人魚圍住佢轉喺度游水，咁阿 Tom Hanks 好開心。嗰度就話係忘情水嘅 ending 嗰一段咁樣。又話阿 Tom Hanks 喺個 lab 度救阿美人魚出嚟嗰度，又好似忘情水嗰度咁。其實都主要都係呢幾段。 咁啊，周星馳嗰度美人魚咧，喂？ 咁 你讲呢啲咁嘢都系咁噶啦，咁咪仲有嚟紧嗰套喎，嗰套啊潜水侠喎，都一定会有翻呢啲场面，我同你讲啊，必定有啫嘛。 唔系你要剪出嚟咧，其实好多戏你都可以揾。 唔系即系咁讲，其实你只不过系大家系讲一啲类似题材，即系话我呢套金莲一，我呢套柯南，呢套福尔摩斯，咁你唔可以话喂金莲咁咪抄啊福尔摩斯，咪大家都系侦探故事啫， 系咯， 都系有件案，跟住有个名侦探就喺现场，跟住咧就逐个写系嘛，跟住就所有嘅谜面解开，咁跟住有件好奇情嘅嘢解出嚟，咁所有嘅侦探故事都系咁噶啦。O K， 咁 呢个系一个套路嘅问题，即系你同类型嘅电嘅故事就几乎都系讲翻呢啲嘢嘅，咁个波儿都你都系话都有嘅，如果系咁啊， 波儿都人 鱼，你玩得水都几乎有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咁系咯，又话似咁样， 咁加美拉都有啊，如果系咁系咯。 咁都冇理由似啦，我認為。 即係你實有呢啲場面㗎啦，係啦。咁嗰套新啲嗰套呢，就係一套係咪話學生作品嚟嘅啫，其實嗰套。 咁 但係呢套似啲㗎喎。 係呢套真係比較似。 係啦。 即係 Between Us 叫做。咁你聽個名又即係真係諗唔會諗到係科幻呢，又係有咗啲即係都似係啲愛情故事。咁呢套就似啲。係啦。咁呢套個女主係靚女嚟㗎，係啦。 係。 呢套你话呢套似，其实呢套真系肯定仲似。 呢套似好多。 佢嗰个人鱼嘅造型啊，都比较接近啲。 起码系个人鱼啦，系啊系啊系啦，即系佢又似海马啲嘅个样 嘅， 或者似嗰啲乜鬼话狮子鱼啊，点乜鬼多啲吓，但系都系似嘅，都系似嘅， 系 似呢套梅水啲嘅， 系 啦， 似啲 嘅。其实应该最似系呢出， 挺都似嘅， 冇错， 系啊呢出最似， 有少似嘅， 系啦。咁但系佢又反而呢边啲人就话唔觉喎，系咯，佢哋自己话唔觉喎。 佢哋只系觉得一原创嗰班人又觉得唔似，又 系啊，都唔系一样咁样，系嘛咁，系咯。 咁啊唔似啦，系咯。 反而上次嗰套佢哋又话唔似。 系啦，咁啊都唔似嘅。咁如果你查一下，仲有一套叫做《两妻人》嘅，吓就苏联嘢嚟嘅，都系好早耐噶啦，系嘛？你睇翻都 好 似六几年 啦。好耐噶啦。 六几年啊 ？YouTube 直头有全套添。 系系六几年啦呢度。 1962 啊， 62仲耐啲，哇，系咯，早过嗰个条海豚啊， 系早过海豚，系 嗰条1960几， 咁不过呢套咧就佢啊自己冇声称，不过即系都系叫有啲相关咁啦，咁但系呢个佢就其实唔系鱼人嚟嘅，佢系人嚟嘅，不过就改造咗，就将我唔知鲨鱼个腮定咩就唔知点样。移植咗落去嘅，我博士帮佢，咁所以佢就可以喺水里面呼吸，就一个咁嘅人，即系佢人嚟嘅，唔系吓，咁讲个咁嘅嘢啫，咁佢就，但系后屘就系因为佢唔知整咗啲乜嘢，等佢唔可以喺陆地呼吸啊，咁啊等佢变咗要分开咯，同个女嗰啲咁嘅故仔啦，咁、那个嗰、那个咁、那个男女主角都未死噶，而家都好老噶，未死噶，嗰、那个女好靓噶，大佬， 哦， 即系如果大家未睇过啲苏联嘅片，苏联嘅呢出系即系。 是真系苏联，唔系俄罗斯。 好嘢啊！呢套吓，系哇，梗系啊，系咯。咁啊，大家睇翻啦吓，呢套呢套都 系啊。YouTube 有 YouTube 全套睇翻 呢套，你睇翻佢啲水底嗰啲系似嘅，尤其是系。 啊，佢拍水底嗰几场咧，拍得几靓添啊，仲。 系啊，系啊，系啊，系。 即系你 谂下六几年咯。 噶啦。 苏联。 但系佢真系喺水底拍，系拍得靓噶，嗰几场。 啊，同埋佢有一样嘢咧，系似嘅。即系同佢啲其他几套唔同，就佢、是、有歌舞啊。 哦， 即呢套系有唱歌同跳舞嘅，系即系你又以为睇错咗印度片啊？ 系， 原来都唔系嘅，原来都有嘅，苏联片都会唱下歌嘅，系啊，唱晒歌咁嗰个女仔又系啊，咁不过咧就冇哑呢个元素嘅，头先提及咁多套都，冇呢个元素嘅，咁所以其实都系有啲類似啫，咁我覺得喂忘形水唔係最似嘅黑狐妖咩？點解唔係黑狐妖告佢咧？ 係咯，黑狐妖都 講明 直情有關嗰啲嘢， 講明係講明黑狐妖呢樣嘢㗎啦，導演講明係啦，咁點解反而黑狐妖啊冇告佢？好奇怪嚇，係咯， 唔知佢哋點搞呢啲， 係咯，即其實真係都係。趁虛啦，係咪？有套嘢即係出咗名，咪咯，就係佢都係想人哋即係，喂望下我啊咁樣嘅啫，係咪？ 知下 啫，我覺得都係攞嚟碌，係咪？抽一抽無情水，係咪？ 抽一抽啲水， 抽一抽水，咁解啫，咁就係咁啦。咁啊啊 ，OK， 咁啊呢套啊 OK， 如果真係大家都真係未睇過嘅，真係。 趁住戲院仲有得睇，就一定要 睇。係啊，快啲去睇啦！ 推薦嘅，係咯，點都推薦。因為其實呢度喺度科幻，但其實係一個文藝片嚟嘅，唔係一般 嘅， 唔係一般嘅科幻片。即係佢真係講咗好多，佢咁多個角色，連壞人都佢又有描寫，佢又講佢嘅家庭係點嘅，係即係佢都係個悲劇人物嚟嘅。即係其實係 Jello Saw 啊嘛，佢個角色係。 冇錯， 即係佢又有講嘅，即係唔係一套普通嘅。劇情片嚟嘅，佢你唔係劇情片添嘛？呢度直情係 可以慢慢 step 下。係啊，裏邊每一個鏡頭啊，每一樣嘢，佢都好，即係有嘢嘅其實。 嗰種運用嘅顏色，嗰種湖水綠、淡淡綠綠嘅，充滿曬成。 即係呢套你就睇到阿肥佬咧，其實真係識拍戲。 顏色美學 係唔知點解咧？上次嘅呢個 Patrick Wim 就啲文氣爆成咁，係啦，唔知點解。但係其實呢套真係，因為佢呢套咧，佢話佢係由頭到尾係完全自己操刀啊，所有嘢都不經其他人手啊，咁啊原來佢咁嘅，即係次次有錢指人做咧，就搞到鬼五馬六嘅嚇。咁啊，佢真係親自搞咧，又原來真係掂嘅，係咯。 係通常啲天才都 係。會係得咯，可能佢 head team 唔係咁管理得咁好，或者應該咁。 係啊。 即唔係佢嘅問題嚟㗎，但你唔係㗎嘛，你始終你係總導演，你管理得唔好都會關你事㗎嘛，即冇得講喎呢樣。 由你數㗎啦， 咁你 只不 過就喺呢方面做得比較成功嘅，即係喺管理團隊嗰方面。咁但嚟緊嘅呢個 Ready Player One，Ready Player One 咧，香港叫咩？又唔係一級玩家，香港叫 挑戰者一號。 挑戰者一號，選咗真係好怪㗎咩？咁到你今次會唔會領嘢咧？咁因為咁多 CG 係啦，即都有機會，連史畢寶都未必聽到到，係啦，冇錯，係啦。咁啊睇下點啦。 咁樣咁，但係今次阿肥佬嘅的確係 very very well done 嘅 ，very good 啦 ，very good 啦。 即係我成日一直係哇咁樣，乜今次真係一洗就一前史喎、啊，真係。 嗯，係啦， 多埋科幻片，説埋前史一次過，係啦。 嗯， 係啦，咁啊。啊！北大有咩意見咧？ 好，跟住就講下咧呢個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啊！頭先都聽到咧 ，Tasku 啊、Sunny 同埋芬芬咧，即係講咗呢個金像獎嘅見解啦。咁我都好認同嘅。咁我自己啊，當然做得科幻主持，梗係撐呢個忘形水啦。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原本你俾我諗咧，咁啊都係應該廣告牌殺人事件攞。咁啊，即係我覺得正路啲啦。咁啊，始終就即係都係有技巧、有信息嘅。咁啊，但係忘形。水攞我亦都開心，咁啊，即係亦都即係亦都係咧，我就查過喎。其實咧，佢就如果嗱，如果將《忘形水》定義為科幻片咧，咁佢肯定係九十屆奧斯卡金像獎入邊咧第一套科幻片係攞最佳影片嘅，得唔得？咁啊，如果你話魔幻計埋落去咧，就係2003年嘅《魔戒三》啊，王者回歸嗰一集咧，就係、是、曾經即係《魔戒三》部曲嘅最後嗰部曲咧，就係、是。是曾經攞過《王者再臨》啊，2003年嗰屆就其實就係攞過最佳影片嘅，得唔得？咁就香港嘅譯名咧，應該叫做係啦，《王者再臨》啱啊，冇錯。咁即係魔幻，如果魔幻計埋咧，咁確實佢就係第二套咯。咁當然呢一套咧，《忘形水》究竟係科幻定奇幻定魔幻咁啊？即係大家去看官自己定奪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入邊始終你又有實驗室啦，又有呢、這個喺呢個現代入邊咁而。當然有隻即係魔幻嘅生物啦嚇，咁就亦都係會入面你見過整體個套路，我覺得就似科幻片嘅，我個人意見啦，得唔得？咁但係咧，如果以我哋科幻不嬲推崇就叫科奇幻推想咧，咁呢套肯定係屬於嘅，咁啊都即係開心啦。咁就最佳電影咁而雖然喺今屆咧忘形水就攞咗呢個13項提名，咁入面咧只有4個獎啫，最後攞咗嚇，咁但係最主要嗰兩個最佳影片同埋最佳导演都攞咗，咁都可喜可贺，亦都咧足证到咧，即系呢个忘形水嘅本身个叫好，即系嗰个即系嗰个导演嘅实力啦，得唔得？咁而都講一講啦，報一報就係呢個導演啊，咁啊呢個導演咧就堪稱叫墨西哥三傑啊 ，OK， 咁咧因為咧之前已經憑住《飛鳥俠》同埋《復仇勇者》連奪兩屆嘅，其中一位就係都係墨西哥導演啦，咁另外加上之前嘅就係呢個《引力邊緣》啊導演，咁啊同埋就《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咁嗰個都係墨西哥導演，咁加埋佢。這個就是抗戰太平洋導演和忘形水導演，咁估唔到三個咧都是堪稱叫墨西哥三寶，咁啊即係足證咧，即係墨西哥嘅導演就真係喺荷里活都吃得開啊嚇，即係墨西哥電影本身質素啊好參差啊，咁但係估唔到即係去到荷里活揾食嘅墨西哥導演啊，似乎就即係都受落嚇，而且亦都有一定嘅功力，咁呢樣嘢都睇得到嘅。咁啊即係留意啊，咁啊另外就即係忘形水除此之外咧，仲會攞咗呢個最佳美術。指導啦，咁啊實至名歸啦嚇，嗰隻即係水怪嗰個設計，咁連埋其實仲有佢嗰種即係叫60年代嗰隻嘅服裝啊等等，咁整體嗰、那個譬如去個戲院啊，見到佢又會走落去下面睇戲院，串埋有啲大嘅廣告牌啊，同埋重現翻60年代美國嗰陣時嗰啲街景啊、巴士啊等等，咁啊確實係好有味道，亦都做到嗰個年代感覺嘅。咁呢樣嘢就即係都一讚啦。咁另外入面就最佳原創音樂，咁亦都係忘形水攞咗嘅。咁都入面亦都你見到係充分有嗰啲好有味道，亦都好有情懷嘅配樂襯咗落去。咁呢樣嘢我都覺得就實至名歸嘅。咁至於同期今年呼聲高嘅，即係提名8項啊，有8項提名嘅《鄧寇克大行動》就相對嚟講就即係冇咁報捷啦。因為咧佢又主要咧攞咗，尤其是攞咗呢個啲技術嘅獎啦，包括攞咗2個音響方面嘅獎嘅，包括最佳音效剪接同埋最佳混音，得唔得嚇？不過好多人都問我咧，究竟山 mixing？同埋呢個山 editing 究竟有咩分別呢？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知道，因為如果你計翻香港金像獎咧，兩個都係叫最佳音響嘅啫。咁或者我可能會唔會混音係解埋個配樂？咁我真係 唔敢講，因為奧斯卡就冇一個叫最佳配樂嘅。咁而音效，我估即係泛指係嗰啲特效啦，即係譬如嗰啲聲音啊、設置啲子彈啊、槍聲啊嗰類，咁就咁咯。咁奧斯卡就分咗呢兩個，咁啊變咗就即係兩個嘅即係叫做聲音嗰方面嘅獎項都係鄧寇克攞咗啦。咁而又佢又失落咗最佳攝影《鄧寇克大行動》，咁但我又覺得合理喎，因為咧佢輸俾咧正正就係《銀翼殺手》。2049啊，咁啊呢個我哋一早喺 Sci-Fi 都講話，真係拍得好靚，而且你如果睇 IMAX 版咧，入邊即係嗰啲色啊，佢嗰啲譬如當佢嗰個荒漠好黃嗰個背景啦，嚇、啊、好似即係沙漠咁樣嗰啲顏色啦，咁跟住入到去譬如喺未來世界嗰啲黑暗嗰啲對比啦，跟住 hologram 啦，咁啊拍出嚟嗰個係好有味道，咁啊嗰啲長鏡頭啊、wide shot 慢鏡啊等等，咁啊就即係確實係。好即係叫做精雕細琢嘅，咁啊攞最佳攝影，我覺得咧即係 Bayona 攞就實至名歸嘅。咁至於鄧寇克都攞咗最佳剪接嘅，咁啊呢個亦都反映翻啱嘅。我嗰時都講話鄧寇克入面去憑住即係海陸空三條線救人被救同埋呢個施救者被救者同埋即係一個空軍啦，即係觀察者嘅視點啦，咁啊三個嘅角色去論述海陸空三。三軍咁嘅兼埋就即係海陸空角度啊，去講敘述呢個鄧寇克大行動。咁佢又將即係三個唔同嘅時間序，三個唔同地點咧，又透過剪接過成個蒙太奇效果表達出嚟，咁啊確實係幾高嘅。咁而頭先講漏咗啊，即係 Bayona 都攞埋最佳視覺效果，咁啊實至名歸啦，我覺得。咁而整體嚟計咧，就去到男主女主啦。咁你問我咧，男主角就即係Gary Oldman 攞，我覺得實至名歸啦。基本上，如果以最佳男主角嗰五個嚟計咧，我就覺得真係佢都係佢噶啦。因為咧，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就坦白講，我就冇乜興趣睇。咁我都唔知道啊。咁就算係佢哋都係一個小鮮肉嘅啫。即係講輩份、講資歷，一來未夠啦，二來就算佢演得好，都係演翻自己啫。咁我覺得就唔係話提升到即係佢演技嗰只層次咯。反而咧，即係呢個危常未。影入面個男主角咁，我覺得又唔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相對兩個比，我都係會 buy 呢個 Gary Oldman 好正路。咁至於最佳女主角咧，我都話啦，今屆咧特別演老母嘅就特別強嘅。咁咧因為咧兩個老母都係贏咗，包括就係港澳派殺人事件，咁就攞女主角啦。咁而女配角就冰之嬌女演嗰、那個即係叫做非常怪獸家長啊，嗰、那個阿媽都係攞咗嘅。咁啊兩個都攞咗，咁我覺得都 OK 嘅。咁反而最佳女主角我有點。咁而覺得咧有機會係忘形水嗰、那個，咁啊即係因為嗰個演技真係佢做先演到嗰種味道嚇，咁、啊、而冰之嬌女入面嘅小丑女亦都做得非常好，咁而不得了小姐入面嘅嗰位啊不得了小姐咧。都演得好脫俗嘅，咁我覺得即係女主角今年亦即係影后咧，就真係大放異彩。反而最比了下來就《戰雲密報》嘅梅麗斯翠普咧，就演翻自己嘅啫。雖然梅麗斯翠普咧係即係提名啊，以往攞影后最多嘅一個殿堂級人物啦。咁但係佢確實呢套嚟計咧，我個人認為就即係冇乜驚喜嚇。咁、啊、所以咧，我都覺得俾翻後輩攞啦嚇。至於男配。角就係講個派殺人事件，唔係非常道嗰、那個啊，而係另外嗰、那個原本好似一啲比較嘥即係嘥 cast 嘅角色，點解去到故事後期先知道原來係男主，即係都叫做係男一嚟㗎啦，都叫做咁嗰個就心落為二啊 ，OK， 咁佢攞咗，咁我覺得都係都正啊，咁因為嗰個派殺人事件入邊佢確實個演技好出，而且同即係飾演媽媽嗰個角色咧，咁係有啲火花嘅，咁啊變咗就即係都實至名歸啊！咁反而我覺得比較特別嘅第一最佳原創劇本啦，咁我開頭咧就覺得咧喺嗰五套嚟計啦，嗱港澳派殺人事件都正。好想攞去攞，咁而不得了小姐都唔差，因為不得了小姐嗰個咧係調翻轉係平淡之中咧 就寫到不平凡啊！咁呢樣嘢好難嘅，喺啲咁生活化嘅情節咧，對即係叫做砌到一個比咁觸動、咁冇乜情緒起伏嘅劇本，冇乜 dramatical 劇本嘅情況底下，真係寫到一套幾有共鳴嘅，或者叫做新生代女仔會有共鳴嘅電影，咁我覺得係難得，即係個不足咧好清雅脫俗嘅。咁而嗰把神事件攞唔到嘅，亦都戥佢慘啦。咁最後咧，估唔到就反而訪客攞咗喎。咁當然訪客我都話都中上嘅，唔係話鬧話佢。咁而且佢都係嚴格嚟講，佢都算係一個科幻片啦，因為涉及到咧直頭後屘意識。直頭有做手術，點樣移落去個人入面噶嘛？咁就變咗即係已經係好又有手術啊，好理性咁啊，肯定係科幻片嚟啦。咁亦都有講到啲潛意識啊，匿埋咗喺人哋入面啊。咁亦都入面有好多即係叫做而家嘅平權啦、啊、黑人嘅咩反歧視啊等等咁啊嘅意識喺入面啦。咁啊變咗即係訪客都正嘅，不過就你話值唔值攞最佳原創劇本咧？我個人都係覺得即係就廣告牌殺人事件就會好啲。咁至於最佳改編劇本咧，就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啦。咁我如果相對計，我寧願揀莫莉遊戲咯。如果我自己嚟計，不過冇辦法啦，呢套我冇睇，我都唔敢評論。咁至於其餘啲嘢都幾正路嘅，包括就係最佳動畫長片啦。咁不嬲都係話《情迷梵高》同埋《玩轉極樂園之爭》嘅啫，《情迷梵高》係贏技術嘅，不過個故事其實就即係都普普通通啦，少少嘅懸疑位講梵高嘅一生。咁反而《玩轉極樂園》咧，事實係做到。即係雅俗共賞，而且亦都有信息有寓意。最難得佢哋將咧呢個死亡嘅地獄咧可以拍得咁生動有趣，而且以咧講呢個拍地獄就以講呢個遺忘、親情嘅掛念啊，同埋就係、是、即係一個地獄之行解決咗咧，即係上一代嘅一個遺憾啊。咁我覺得啊，即係明顯好高，而且好觸動，咁啊值得攞最佳動畫長片嘅。咁至於其餘咧？特別咧就係、是、去玩轉極樂園都攞埋最佳原創歌曲咯，即係 Remember Me 咁嘅嗰首歌喺入邊都好出嘅。咁我覺得基本上整體嚟計啦，成個奧斯卡金像獎咧，今次就叫做冇乜話歸邊套電影獨大。咁而入邊咧亦都係咧，即係我可以話係叫黑白都好平均，亦都咧冇乜大作品好平均嘅。咁而又係每個獎項，我覺得都算好正。坦白講，咁我識有個影評人咧，直頭咁多個獎項係完全估中曬，佢淨係估錯咗最佳原創劇本同埋最佳電影嘅啫。咁佢原創劇本同埋最佳電影，佢都係估廣告牌殺人事件嘅。咁就其餘佢全部中曬啊！咁好厲害啊！咁啊變咗即係，我覺得反映到即係今屆都叫穩穩陣陣，啲獎項咧都係即係叫做花落誰家就好正常、好正路嘅。咁反而我呢度報一報啦，其實以往我喺個Sci-Fi 度曾經講過咧，就以為咧今次《忘形水》攞13個提名咧，就係、是、呢、這個就史上最高啊，或者叫平台 Tiny 記錄。咁後屘 check 翻我先知道自己錯，原來咧最勁嘅歷屆之最咧係提名14項獎啊，最多獎嘅14項獎就係有呢個 Tiny 啦、奔墟啦，同埋呢個魔。叫做就是2003年嘅魔戒啊三部曲王者歸來，咁就係攞到呢、這個獲叫做提名最多嚇，咁、而獲獎最多咧都係呢三套，就話同一屆攞咗11個獎嘅，得唔得？咁如果呢個補補啊，咁然外咧歷屆之最仲有就係能夠做到大滿貫。咩叫大滿貫呢？就是、同時攞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呢個大滿貫咧，香港嚟嘅只有許鞍華嘅女人40嘅啫。咁同埋就係、係啦，許鞍華。咁而奧斯卡嚟嘅咧，原來有三套係得嘅，包括咧1934年有套叫《一夜風流》，咁大家可能冇人睇過啦。咁啊，1975年有套《飛越瘋人院》，咁呢個我諗相信睇慣電影嘅咁一定睇過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沉默的羔羊》，1991年都係曾經成為奧斯卡史上嘅大滿貫影片。OK， 得唔得？咁而另外啦，亦都報一報啊，提名最多就係泰坦尼克。頭先我講錯啊，頭先嗰個係攞獎最多，提名最多係14項提名，最多咧係有97年嘅泰坦尼克，另外有1950年嘅 叫睡星美人啊，咁呢套啊真係，但可能即係太耐啦。咁反而近年都有喎，原來上年嘅La La Land都係十四項提名嘅，咁所以咧十三號提名嘅《忘形水》咧都係排第二嘅啫。OK， 咁得，呢、這個就係提名最多。咁至於咧最多，咁你見到獲獎最多就係頭先嗰三套啦。咁而另外再補一補就係話啦，咁多年以來咧。以呢個梅麗史翠普啊，亦事實係獲得最多嘅女演員，佢試過21次提名嘅，當中咧係17次攞咗最佳女主角，咁有17次最佳女主角提名，而4次最佳女配角提名，咁 total 有21次提名，咁呢個係梅麗史翠普係最高嘅，咁而至於獲得最佳原創。或者改編劇本提名最多嘅編劇咧，其實係 Woody Allen 啊，佢有16次最佳原創劇本嘅提名，6次最佳導演提名，而一次最佳男主角嘅提名，咁啊，真係估佢唔到啊！好，咁啊，即係呢啲啊純粹數字上補補啦。咁我第又值得頭先冇講到就係、是，即係值得提一提就話奧斯卡咧，今年就話個收視咧就跌破。又話跌破新低，咁啊，亦都係首次咧少過3000萬人去睇呢個節目。咁啊，啲人話數珠可能會唔會咧將成個影壇政治化咗，入面亦太多講女權啊、講性騷擾 Me Too 啊，或者講平權啊、多元種族啊等等。咁可能咧就話反映個觀眾可能會唔會因此而厭倦啦、啊。咁但我又覺得咧，即因素可能有好多啦。咁或者應該咁講啦，會唔會反映到就係實際電視嘅收視呢、這個電視呢個媒介直播收視呢個嘅模式，究竟係咪仲係喺呢個喺網絡世界上面，其實會唔會整體其實所有節目都跌嘅？咁變咗奧斯卡金像獎都會跌咯。咁呢個我覺得反映咗，譬如新一輩嘅人。咁都未必會係禮拜日晚坐定定喺度8點開電視睇你一個金像獎㗎嘛，咁會唔會係一個反映到即係嗰個叫做收看模式上呢，佢哋可能好似我咁樣，不過我哋香港冇得講啊，香港喺禮拜一朝頭早9點做，咁啊大家都知禮拜一大家要開工啦，咁我都會呢偷雞喺個電腦度呢開住一啲叫文字上嘅直播吓，咁、啊、希望啊立快立知道佢個菜果嘅啫，咁我都相信喺而家新一代嘅速食文化呢都未必有人好關心成個奧斯卡金像獎個典禮，因為始終入面咧，除咗頒獎，你會有啲表演啦，又會唱翻曬嗰啲最佳原創歌曲啦，亦都有好多啲成就獎啊，或者一啲致敬嘅人物。咁其實係確實係一場 variety show 嚟嘅。咁而喺而家新一代會唔會仲有人有耐性睇4小時嘅 variety show 咧？咁呢樣嘢可能係反映到新一代開始係寧願要精要簡。配合翻佢哋好似網上閱讀嘅速讀習慣，咁會唔會其實佢即係要精，佢就要個結果，或者就要啲好濃縮嘅嘢咧？咁呢樣嘢值得深思，就唔係話咁單方面咧就訴諸話佢奧斯卡政治化帶嚟嘅結果嚟嘅。咁而另外有一點就係話咧，今年可能收視會跌，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咧入圍個名單啊入邊其實冇乜得兩出戲咧嘅票房收入叫做係勁嘅啫，就係、是《鄧寇克大行動》同埋。房客，其余都系一啲咧比较票房系失利啦，或者系一啲小品嘅制作，或者好似《忘形水》咁，只不过系一个小型发行，系比较另类嘅电影嚟嘅。咁亦都走可能系文艺啊嗰类嘅路线多，咁小品式嘅路线多，咁会唔会就因为咁样，因为系一啲小众电影就佔據咗好多提名，咁反而忽略咗即係呢個普羅大眾對呢個獎項嘅興趣咯。咁呢個都係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嘅。咁蘇花，即係個收視跌就係事實啦。咁究竟又要睇下大會個取向係咪我哋個目標做個頒獎禮係為咗要攞收視咧？咁呢一點先需要大家反思咯。我覺得從來呢啲電影獎項都係一個 show 啦，佢哋嘅立場其實究竟係咪想做一個收視好嘅電視節目，只不過其中一個嘅電視節目，定還是真係想表揚好電影或者叫高質電影咧？咁何為好咧？係咪票房好就好咧？而且好嘅定義係咪一套好冷門嘅戲，但係問題佢做到好嘅電影技巧？ 但係佢唔會係愛嚟取悦觀眾、娛樂觀眾，係咪代表就唔好呢？咁呢樣嘢好值得反思。其實都涉及到就究竟何為好電影嘅價值觀。有啲人會覺得票房好就係好，有啲人覺得觸動到、感動就係好。咁但係呢兩點咧，其實都係做緊咧取悦緊觀眾口味嘅製作嘅。咁究竟電影係咪純為咗觀眾而生呢？好似雞先蛋先，你係因應觀眾嘅咩口氣？拍佢鍾意嘅嘢，定還是你有嘢想教導觀眾，有嘢想講，有嘢想講俾觀眾聽，甚至乎你有嘢想改變觀眾個想法或者個傳統概念，然後拍電影呢？咁呢樣嘢好值得深思，其實都亦反映咗即係連荷里活呢個咁大嘅電影工業都會有所迷失，亦都有啲叫尷尬，或者叫做而家呢一刻係咪所有嘢都要應該要娛樂化呢？都係值得企喺呢個叫做分叉路口度呢，大家反思一下，係咪所有嘢娛樂化就係代表好？奧斯卡金像獎好多人睇，係咪即係代表佢公正呢？其實唔係。奧斯卡金像獎多人睇，係咪代表成功呢？其實都唔係。最在在呢，就睇返你觀眾點樣定義一個好電影，同埋點樣定義一個好嘅頒獎禮囉。咁我會得份少少反思，就係強如荷里活工業啊，其實佢都係迷失於觀眾嘅口味，觀眾嘅口味係難以捉摸嘅。咁所以咧就話，咁可以單單睇翻港產片啦，點樣可以揾翻你嘅觀眾群啦？香港電影金像獎又點樣走呢個方向？係咪一定要走返專業方向啊？定還是走返觀眾趨向呢？呢樣嘢都值得大家即係網民呢值得反思同埋討論一下嘅。